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幸福，不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海枯石烂，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曾经的忧伤寂寞，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孩儿都哭了，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高校的功能疏解，首先呢是服务于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和新区产业高度相关的院校应是重点的承接对象。北京各大高校和医院向郊区疏解的进度正在加快。日前呢，从报道获悉，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等均已列入了北京市2017重点工程计划中的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有望年内动工。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台湾联合报日前呢是发表文章表示，台湾的由于少子化现象导致大学生招生困难，教育部呢对私校补助又是采取了数人头的主意，现在的大学生呢不仅家长当作宝，大学呢也不敢得罪学生，走一个学生就少一份收入。迟到逃学对于大学生来说不是新鲜事儿，教授呢时常需要面对教室里呢小猫三两只的窘况。大学教授呢私下抱怨，大学校园里呢最大的不是校长，教室里最大的也不是教授，学生才是老大。网络预约出租车车籍所在地呢为本市行政区域，驾驶员呢具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网约车的车辆档次应高于出租车。住院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呢各地网约车新政对于人车进行的限制可能违法，其形式呢大多为其规范性的文件，法律位阶过低，不能设置行政许可，违反了行政许可法，强制网约车档次高于出租车等规定有违公平。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 亚裔乘客呢被强行从美联的联合航空公司航班拖拽下飞机一事呢发酵三天之后，仍占据着舆论的风暴眼。日前呢，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再次公开致歉，而遭暴力驱逐的乘客家人呢也首次发声，诚意聘请律师讨公道。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廖诺斯呢连续第三天、第四天对此事发表声明。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节目访问时说，由于日前呢发生的乘客遭暴力拖拽出飞机事件感到羞愧，廖诺斯表示呢，乘客不可能犯罪，也没有人应该受到如此的对待。事发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考虑到向陶先生和他的家人以及这趟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道歉。好了，今天呢这个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不要着急，先听一首歌缓解一下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上来自于阿牛的《浪花一朵朵》，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夏天的气息。 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烟雨烟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 早上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今天呢就是周五啦，心情格外的晴朗，因为我们又要迎来周末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照例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一周都发生了哪些奇葩事儿。首先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贵州一残疾女子唱歌乞讨的视频。而远在山东的一户人家呢，认为残疾女孩就是自家15年前走失的女儿翠翠。走失之前呢，翠翠是一个四肢健全的正常人，身高呢大概在1.65米左右。未找到当事人之前呢，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很难确定。一位贵阳市的居民称呢，视频中的女子就在她家对面，是贵阳修文县人而不是山东人。目前呢，山东与贵阳的警方已经开展了联合调查，应该很快就会找到这名残疾女子。说真话呢，其实我们真的也很害怕，残疾女呢就是翠翠，如果真的是她，我们不敢想象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这背后又是怎样一群恶毒的人呀。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真相赶快大白于天下，也希望呢这名女子如果真是翠翠能够回到家人的身边。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上好歌，来自于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刚刚的第一首歌呢是《浪花朵朵》，有海滩怎么能缺少小鱼呢？你们说对不对？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999 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失恋阵线联盟啊，不得不让我想起跟感情有关的事情。最近的一则大跌大家眼球的新闻，应该莫属白百合了。江山代有绝学出，各领风骚那是两三天呢。眼下呢，地表最强功夫非白百合的一指禅莫属了。日前呢，网上是爆料出了白百合与小鲜肉同游泰国，陈羽凡呢与不知名的美女情侣的照片就紧随其后，可见这两口子的感情生活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啊。不过呢，跟白百合与小鲜肉的互动相比呢，陈羽凡的小暧昧黑料那简直不在一个 level。 作为我们这些吃瓜观众呢，还是很捉急的，有重锤赶紧扔啊，千万别闲着。卓伟哥，你说对不对？其实现在很多的吃瓜群众一定都跟我一样，就在等着大鲜料，到底那片绿油油的鄂尔多斯大草原是谁先甩出去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听一首歌，缓解一下此刻非常八卦的心情。听到来自于陈慧琳的这首《花花宇宙》，这首歌的歌名看起来好像很有含义的样子。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双眼在百思之中看出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北京晴，21-26摄氏度；上海晴转多云，17-25摄氏度；成都晴转小雨，15-29摄氏度；天津多云，14-25摄氏度；石家庄晴，13-24摄氏度；保定晴，11-27摄氏度；涿州晴，12-26摄氏度；廊坊晴，11-27摄氏度；宜宾晴转多云，15-31摄氏度；德阳多云，15-27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共同关注令人落泪的一幕。广州一位老人独自吃饭，请求与陌生人拼桌，说呀只想有人陪着吃饭。拼桌的女孩呢十分乐意，还主动分享食物陪老人聊天，最后她竟有些感触地哭了。她自己说，我爸妈在家也没人陪。其实想想，现在我们的父母也越来越老了，希望大家呢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陪他们，不要让他们只能与陌生人拼桌，寻求一点点的温暖。好了，听过了这一则令人落泪的新闻之后呢，接下来转换下心情，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琳的《爱就爱了》。 整个花花世界，为爱扎一针的太多了。当然呢，在劳燕纷飞的时候就倍加的疼痛，处理戒指的纹身呢，随便划几下就能了事。如果分手后前任的头像还留在自己的胸脯上，每晚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觉得很扎心吧。泰国一男子呢，就把女友的头像纹在了胸口上，最近分手了，于是呢，他将女友的头像纹成了狗。大兄弟干嘛要盖掉呢？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捶胸顿足，有事没事对着胸口捶两下，你想想多解气啊。另外真的只有我觉得胸口有只狗比有只人更可爱吗？或是说分手的前任还不如狗的话，在此呢立刻也是提醒恋爱中的朋友们，恋爱有风险，干脆还是别想着纹身了。可是想想作为一个女生，如果一个男的把我纹在胸口，后来又把我改成了一只狗的图像，我觉得也着实让人很吐血吧。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也让我喘一口气。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杜德伟的《情人》。现在听到情人两个字觉得很讽刺吧。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

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 最想聊白百合的感情问题。最近呢，跟感情有关的奇葩新闻就变得特别多，比如如下这一条。最近呢，一名台湾的男司机遇到了其他车变道硬切，气得他是狂按喇叭飙脏话。这时呢，旁边传来了柔柔的、软软的、甜甜的声音，一旁的女友温柔的询问道：有撞到吗？他有病哦。男子的语气立马就变软了，看看这是什么，这是爱情的力量。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会跟着老公一起开骂的妹子，你要站出来咯，这就是差距啊，同志们要记住，家有贤妻夫祸少。当然顺便如果你可以学点台湾腔，就算吵架也会让人觉得你在撒娇呢。所以说撒娇的女人最好命，而像我们这种女汉子苦命啊。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徐怀钰的《我是女生》。

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P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15日荣耀启程，凝聚时代风华，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细节，驾驶的智能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 E 级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873-9-1111-8739-1111。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网购快递收的爽，不如手撕快递单更算爽。许多网购族的吐槽，每天大小包裹从厂家发出，辗转多次才到自己手上。由于担心呢快递单上的信息被盗，所以呢收到快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涂抹撕碎快递单，有时候撕的手都酸了。好消息是呢，最近多家快递及电商企业开启了隐形的面单，把消费者的关键信息用萌萌哒的符号遮住来保护隐私。大家早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截止目前呢，面向京籍无房家庭和新北京人开展的专项配租试点，马泉营家园和高米店家园两个公租房项目完成了意向登记。此次呢，两个公租房项目将有120套房源面向新北京人配租，更有1382户新北京人登记申请，占申请家庭的35%。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进口药品注册证书的情况下，王永刚等人呢开办了多家淘宝网店，以销售境外生产的共计190万余元的药品。2016年的6月，王永刚的等7人被判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王永刚、王海亮两人不服上诉。日前的澎湃新闻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日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维持原判，王永刚呢因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350万，王凯亮呢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万。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四川辣酱，今日的一款四川风味的辣椒酱在美国被热捧。在美国的一个网络商城中，一盒的净含量28克的辣椒酱经过7天的竞卖，以14700美元约1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多名呢在网络商城出售这款辣椒酱的卖家表示，售卖这款辣椒酱的起因呢是因为美国人气动画片中有角色称的这款辣椒酱的味道非常好。 日前呢，通过调查也发现，这款辣椒酱呢并非中国制造，只是带有四川的名字，而引起了不少国内网友的关注。目前呢，中国调味品在国外市场的热度正在不断的攀升，如老干妈辣酱、王致和腐乳等在海外网络市场受到了追捧，吸引了许多外国粉丝。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接下来调整心情，继续听好歌，送上来自于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希望你会喜欢。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没错，我就是一到周五就打鸡血的 Nicole。 没办法，周五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强了，对你来说应该也是如此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照例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俗话说啊，这女生要是被强行的扯上关系一定很难受，可是换言之，对男人来说那也是很头痛的呀。 25岁的杭州姑娘小许，因为心脏病不适，她到医院呢做检查，完事儿之后竟然向医院投诉，给我做检查的是个男生，手拿仪器在病人的身上来回检查，医院没有事先的告知，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堂而皇之的侵犯身体，我是非常的愤怒，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医院表示呢，检查流程真的很正常啊，不接触怎么能知道你的心脏状况呢？总不能让我们把脉吧？换言之，如果把脉的话，我们在想，这位姑娘会不会强词夺理地说，你这是要跟我发生肌肤之亲啊？所以遇到这种奇葩的姑娘，作为医生也只能是流汗了。分享过了第一条奇葩新闻之后，接下来继续听好歌，送上来自于方大同的《红豆》。虽然原版是王菲，我承认菲姐唱的《红豆》非常好听，但是方大同的这一版也绝不示弱，不信你听听看。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远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细致细纹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也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全世界的父母都欠他这200块钱吧。其实小伙子，你想想，赚钱不容易呀，体谅一下你的父母嘛。你的家又不在雄安，对不对？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淘气。 有一个人的行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小年轻非常的不懂事儿，要170块钱，父母没给，大闹银行。刚才呢，我们也是提示了，小伙子体谅一下父母，你家又不在雄安。看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雄安的同学是多么的任性。最近呢，网传一个雄安的同学，他的离职申请就是一张白纸，白纸上这么写着：本人呢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理由呢有2点。第一点，我家在雄安附近，此处呢省略10000字。第二点呢是，而且放眼公司无一帅将，长达7年无一帅哥。最后呢，公司领导是这么说的：同意，第一点呢属于不可抗力，第二点呢是公司的短板，请人力部门适当考虑。看看雄安的人民就是不一样。再次我只想说，我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雄安呢？当然 然玩笑归玩笑，毕竟我们也没有生在雄安，这是不可变的事实啦。还是提醒大家好好工作吧，这种奇葩的离职申请恐怕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机会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飞轮海的《最佳听众》，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了我对于大家的感谢之情。 我多爱你都陪我疯，我傻了你笑到头痛，我却将难过不讲的你懂，一句话就把我想通，一拥抱感动不言中，一相信未知的潜力都汹涌，你欢呼分享我奋力一搏的光荣，你拍手提醒我不停做梦，别怕白日梦，你将心比心是最佳听众，你给的建议总超级有用，在紧要关头要比恋人还更体谅我，你保守秘密是最佳听众，你讲的实话能很少说谢谢，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找你去打球，大雨里骑车去兜风，我失恋唱的是我的朋友，带走比你会把我走，太压抑你在我也有，太想起你毫不留情的吼我，你欢呼分享我奋力一搏的光荣，我不停做梦，别怕白日梦，你将心比心是最佳听众，你给的建议总超级有用，在紧要关头要比恋人还更体谅我，你保守秘密是最佳听众，你讲的实话能比我振作，很少说谢谢 谢谢， 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将心比心是最佳听众，你给的建议总超级有用，在紧要关头要比恋人还更体谅我，你保守秘密是最佳听众，你讲的实话能比我振作，很少说谢谢 谢谢， 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给我众泰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6736255，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311，6126-2113。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18501030708。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李口。 贾乃亮出道很早，第一部电视剧《北京假日》是在2002年，那个时候贾乃亮还是一个青涩的演员。03年呢，他就主演了《大唐飞歌》，饰演男主，之后呢也挑战过反派的角色，完成的也很好。贾乃亮在《风城三侠之红拂女》中呢饰演了杨玄感，剧中呢他演的让大家看哭了。之后呢，贾乃亮也塑造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一部《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让贾乃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记住了这个长得很帅但不怎么演偶像剧的男演员。但是贾乃亮呢，在媒体和镜头面前完全放不开自己，每次啊都怕说错话，显得特别的腼腆，直到遇到了李小璐。2010年呢，贾乃亮承认和李小璐的恋情，2012年两人结婚，婚后的贾乃亮呢好像变了一个人，对李小璐超级贴心。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中呢，贾乃亮渐渐的放开了自己。贾乃亮和李小璐结婚之后生下了甜心，家里多了小公主，让她更加放飞自我，经常逗母女俩笑，整个人变得很幽默，感觉她身体里东北大汉的幽默细胞完全被唤醒了。2014年带领着女儿小甜心参加了浙江卫视的明星亲子节目《爸爸回来了》，给观众带来欢笑的同时，贾乃亮被媒体冠以神经奶爸的称号。之后呢，贾乃亮在各种综艺节目里承包了很多笑点，只要有贾乃亮在的节目都很有意思。上节目之后呢，甜心迅速被大家称之为搞怪小天后，贾乃亮和甜心的日常相处特别的欢乐，甚至有点神经质。但是甜心啊，情商很高，还很懂事，直到适时制止爸爸的恶作剧，贾乃亮呢也败在了甜心的各种眼神的攻击之下。现在呢，贾乃亮画风经常是这个样子的，前一秒还很酷，下一秒呢又变回了欢脱的自己。从前有 座山，山下有座庙。甜心儿，从前甜心儿醒了， 叫我大娃。 啥呀？ 大娃，你傻呀？ 大娃，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睡吧，我饿啦。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奴。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哎呦，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别问我哪里来。

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却抽象缠绵，临近千叶，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我是主播宁寇，前两天读书读到了一句很励志的话，他说，若你一副不缺我的样子，余生也不用你指教了。比起忽冷忽热，孤独让人感到踏实， 原来失去比拥有更踏实。所以说，年轻的女孩子不要着急，总要允许有人错过你，才能赶上最好的相遇。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而我刚好温柔。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先学会接受委屈，再思考如何强大。 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谁都不要变，把孤单溶解，我们的从前粘成一片，少了个人世界，爱却多一天，好像爱到夏天，阳光还暗线，你微笑出现，怎么让你见呢，带爱情到永远，我慌张地跟在你后面，你的手曾经那瞬间，爱在风中燃成秋天。我们是